讲一个细节啊，就是赵之谦托赵可一去买一个闷表、 嗯、 就是烦闷的闷闷表、 嗯、 这个闷表呢就是怀表、 哦、 还要配一好钥匙，这个钥匙是上发条用的钥匙、 嗯、 如果闷表没有呢就买一个贵一点的双波威、 哦、 这个双波威其实也是怀表，就是 Boyet 是瑞士的钟表名牌，现在还有啊。 说的好细啊、 啊，从19世纪中期，这个双波威呢就向中国出口高档怀表。 嗯， 说的好细，是因为这个事情赵之谦反复提了好几回。 嗯， 可见拥有一个表对于他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人也很忙啊，寿命又短，活50多岁就死了，所以掌握时间太重要了。 嗯，好，哎呀，真是说起来就是。滔滔不绝，而且我觉得邵老师说的特别的有意思、嗯、就是能够把这个那个时代的他们人的一些这个生活的特性、嗯、用特别通俗易懂的话跟我们讲出来、嗯、我们真的很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邵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嗯嗯嗯、 我也希望啊，谢谢。 然后我知道邵老师的这个讲古代书画就是在网上也有是吧？ 对，那个这我来插播一个，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邵老师的一个听众，邵老师他是在这个三联中读有一个有声课程、 哦、 叫听山水，就是很有意思，包括他前一个部分讲的这个关于蓝鹰的这个白云红树图、 嗯、 还有一些青泥山水的这些、 嗯、 就是都有在这个课程中有提过，甚至是会讲的更全面。 哦、 如果今天有感兴趣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当然我们希望更有机会请邵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更好了。 好，谢谢。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马上就要到这个结尾了。哎，这个酱西言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说了好多这个咱们这本书的这个情况，其实里头很多展品在央美美术馆是能看到的是吧？ 嗯，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馆它不是一个像博物馆那样有长期陈列的馆， 嗯，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是这个临时展览为主， 嗯， 但是我们经常会策划一些这个藏品的展览， 嗯， 可能如果关注节目的听众也知道，前两期来了一些像油画卷呀、素描卷这些各种类别的卷， 嗯， 那就我们的藏品的种类也很丰富，关于这种藏品类型的展览也很多样，嗯，最近的一次展览是就前一阵我们校庆期间，就528期间。 嗯、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与时代同行的展，当时是那个展览是主要收的就是、 嗯、 油画卷和版画卷的作品， 嗯， 目前是没有藏品展览，目前是毕业生这个作品展，也欢迎大家关注。 好，那么今天通过这个西言还有邵老师的介绍，我们对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中国古代书画卷当中的一些很有特点的藏品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哈。未来几周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其他各卷的主编老师来为我们一一梳理，带大家一起纵览千年艺术珍品共华央美百年珍藏。也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特意跟大家说一下，二位老师为了做我们的节目昨天也专门住在我们电台附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谢谢你们、 嗯、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 啊、好，感谢你们。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条长长的丝线牵动着我的思绪，浓墨有情也有爱，咫尺天地写中国。Yeah. 江南北，一抹挥洒的墨笔弥漫在我的心底，中才有歌也有梦，沧桑巨变新世家国，笔墨纸砚一卷卷修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好得再无一派恢弘气魄，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明冷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